心起雨淋冷，街里转角多了一个不足下，冥想中给惊讶，转那方格经过风雨的洗刷，这刻变得平稳，心里思忆经过光阴冲刷，更觉深刻天天积压。当每一次想你都会疑惑，爱永远得不到解答。当每一次牵挂仿似明白，在人海痴心终须分隔。茫茫路多么远，遥遥望重逢又似极渺茫，可知你最难忘。 La la la la la.